嘅，痛恨啲神棍啊！ 其實你揸住呢碌棍咧，以你今日呢個裝束。裝束咧就似咩？似嗰啲女巫多啲，係 咩？ 似一把掃把棍啊嘛！你加埋你呢件咁嘅嘢，你戴翻頂帽上個頭度咧，咪變咗呢個坐掃把嘅女巫咯？係 啊， 係咪啊？十足十 ，OK， 真係好似啊！ 好似個Killer 嘅造型，好白痴， 白痴！你自己都話自己白痴咧。 唔係，我真係好憎啲神棍嘅，因為咧我痛恨。 係咪因為你有一個陰影，你俾神棍呃？ 有， 真係。 我有機會再講啦，即係嗰啲醫學上。 咁啊，唔呃你呃邊個？ 係咯。延误咗啊，救治啊，因为以前我爸爸咧，即系有 cancer 嘅时候啊，就系去睇一啲咁嘅，即系又系听翻嚟嗰啲咧。因为其实学你话斋，去到嗰啲你自己好迷茫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好多嘢你都信嘅， 系乜嘢试下啦。 转个头冷静翻件事过境迁嘅时候，谂翻咁多轮都点我咁都信嘅？ 嗯， 咁真系，所以系咪咧？呢个李凤仪其实佢当年系咪真系根本系一个好迷茫嘅一个阶段，定还是？即係個智力或者智商方面係本身或者嗰個心理方面啦，係有少少問題。 頭先我諗咧，因為啱都諗一樣嘢就係咧，以前我睇啲資料啦，即係國內啲研究就好似唔好關啲單案事嘅，但可以提供翻。 好啊。 就譬如有啲嘅傷痛經歷嘅女性啊，譬如俾人強暴過。 傷痛經歷 係。強暴過啦，或者突然間本身出身可能未必咁好啊，做過妓女啲咧，佢好古怪嘅，係特別容易走呢條路嘅。佢揀啲咧，其實好多人都唔信嘅人咧去嫁嘅，佢覺得自己條命應該咁樣。 是不是好像有少少想变咗将自己变成一个悲情主角咁？ 系啊， 悲剧。 呢个系有少少啱想谂咧，就系可唔可以有啲叫隐藏嗰啲？其实我哋呢度资料冇嘅，咁可能呢个李凤仪可能都呢类。于是乎咧，佢好古怪，佢啲行为唔系一般正常人反应嚟。 系，但系嗱，我哋净系知道就话佢阿妈系比较迷信啦吓，婚姻 不足够令到佢好似咧，即系突然间依附咗喺呢个男人身上，好似唔喐得咁样。咁突然間聽到佢消息話退多另外一個，馬上好似要生要死要殺死自己小朋友咁樣，咁個反應應該唔係好合理 啊，唔係好正常嘅， 即係應該佢可能有另外啲悲劇嘅背後，或者突然間個心態咧一掂到咧，即刻覺得自己好悲劇主角嚟噶啦。 只係法庭冇披露到， 我只係或者佢唔願意，都冇人會再知。有好多叫即係自己個人嘅歷史咧，即係佢唔講冇人知。 係咁啊，係係啊，或者佢有日係曾經真係遭遇咗一啲性方面嘅一啲啊，即係唔好嘅遭遇，即係或者佢唔想佢講啊咁啦。但係我哋不如嗱，又研究翻呢個李錦士啦，喺佢方面嘅資料多啲嘅。 係 哇，佢咧做過咁多行嘅嗱，曾經咧就係呢個地盤嘅判頭。 判頭就參與過呢個地鐵。 參與過地鐵乜嘢？ 興建。唔系呢句说话好简单啊！我都话成日识啲好多朋友，成日同我讲：，哎，我仔啊，帮下李嘉诚打工嘅。我仔帮李嘉诚唔系打工啊，我仔帮李嘉诚手嘅。跟住我谂一谂， 喺百佳做都系 喺百佳个收银 员都系 执货嗰个都系帮紧李嘉诚手嘅， 咪咯？ 因为李嘉诚手下咁多员工系咪先？ 咁啊咁讲，应该系咪都系好劲 嘅？咁如果佢系做工程嘅，佢嘅工程系做过有牵涉到地铁嘅工程，绝对唔出奇啊！ 咁亦都佢都提到后嚟咧，又唔知点解转行咧做咗中医，注册中医。 哦，咁搵多样求生技能系正常嘅， 系 啊，好多人我识好多人咧，明明都平时唔揸车，原来佢有的士牌有小巴牌， 系，但系中医好似唔系咁简单喎，你咪要读好耐， 真系要读噶， 系咯， 要读中医， 咁佢真系执业噶， 系， 有铺头噶，但后屘又执咗粒，执咗粒咧，好啦，跟住咧佢就全神贯注啦，去搞佢嘅佛堂啦，咁啊搞下搞下咧，即系十年八载之间咧，突然间变咗一个咧，即系暴发户，咁啊有廿个物业，廿个物业，同埋咧有七个的士牌，有三架 Benz 同埋呢个 一架 Rolls Royce， 哇，真系犀利。其实好蠢啊，买 Rolls Royce， 话咧， 点解咧？ 梗系买 Bentley 啦， 知啲啊？ 你唔明嘅，到你有钱嘅时候你就知噶啦。 我而家坐巴士咋？咁仲有话佢咧有呢个纸品厂啦，电灯泡厂啦。 系 又咧，即系有制衣厂喂，咁你今日乜嘢类型 嘅？所以呢啲咪即系佢有一个转，本身有一个转剧嚟噶。你即系听完落去之后咧，啊，佢应该都有料到喎。 佢咪见有钱搵就即刻 嗱，其实 唔系啊，佢本身应该系有啲料到嘅。 其实咧，我觉得咧，根据我个睇法就系，佢啲嘢系冇呃你嘅，但问题咧，究竟有几多咧？佢可能全部系有股份。嗱，例如製衣廠，有朋友開製衣廠，喂，我侵啲股落嚟玩下啦。我朋友開電燈泡廠，我侵啲股嚟。佢樣樣侵落嚟，跟住同人講，我有乜乜啊咁啊。佢真係有個，佢唔係呃你個。但問題咧，你唔知佢有幾多啫嘛。 好多人都係咁噶啦，成張卡片水蛇酸咁長，但其實全部都係 咪嗰啲先恐怖，嗰啲千祈唔好信添啊。 係 啊，嗰啲就 但就算咧，係每個掛名都好啦，佢個垃圾桶蓋冚到嗰刻都仲係勁啊嘛。 係啊，冇錯啊， 呢個都係有啲料到啊嘛，係咪先？即係你唔好理我得三個垃圾桶蓋啊，我暫時冚到啊，你真係親都係 OK 啊。係 啊， 咁啊呢個其實都係即係證明佢應該有啲嘢係叻。 嗯，即係唔係空心老官咁簡單？ 即係唔係完全空心啦？ 聽聞佢係投資好叻啊嘛。 因為佢庭上咧亦都要解釋啦，就嗱陣間阿鬼姑王可以講下嘅。阿鬼姑王就喺度奇怪啦。其实咧，而家讲嚟讲去就系告呢个女人 系 谋杀啲子女啦。 我头先谂呢个问题， 咁啊关呢个男人啊啲财富系点嚟啊？诶，你佛堂做乜嘢啊？ 我佛堂 点样经 营关你乜事啫？系咪先？同呢单诶谋杀又好，误杀又好，有咩关系咧？ 系司法点睇咧？ 我觉得冇关 系，系咯，冇关系。 但系佢又真系如实，又要唔系如实啦，唔知系咪如实啦？即系佢上庭又真系一五一十去讲。 其实唔单止我怀疑啊，阿证人都怀疑呢个问题噶。点解扯住问佛堂个经营嘅啫？咁佢问法官。是我是不是需要回答的呢答法官说是啊你要回答。那无奈之下呢就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有少少犯众争咯。我怀疑是即是好像法官啊对啊陈俊聪那时候单位。 是这个李锦时啊对他是吗 即突然间见到呢即掂到他我是啊我是最是话觉得 有需要查。 是啊。 不是即你突然间就算你提出反对都好啦我觉得有需要。 可能有基于八卦得想听。 是啊。 你怎样呃人呢 是啊但其实我们一间都会讲下啦就被告呢有提到他有一些这样的遭遇可能法庭都会觉得我哋要釐清一下啦，你哋嘅角色系乜嘢啦，同呢单案关系喺边啦，咁样啦，诸如此类啦。咁但呢个李锦士咧喺庭上咧就解释啦，喂，我嘅钱喺边度嚟咧？点解而家我咁有钱咧，过住啲中上嘅生活咧？我系靠即系而家香港好多人都咁致富噶啦，炒金啊，炒楼啊，炒股票啊， 炒外汇啊，咁样 就系咁嚟咯，得唔得？ 得嗱，我就算我信佢都好啊，我话听，佢一定系由第一桶金开始噶嘛。 系 咁呢桶金系点样嚟咧？我其实唔排除咧。因為佢做啲神棍去呃呢班人錢，佢有百幾個 信徒， 但係未曾至於令到佢有咁大嚿錢，我覺得。問題我覺得就係呢班信徒提供咗佢第一桶金先，佢揸住呢桶金、再去碌大佢 本金， 係啦。佢冇呢班信徒根本冇呢嚿本金碌大。 咁都 識 得投資嘅， 咁當然嘅呢樣嘢。 識投資一樣嘢就係我之前想講話，我覺得佢有啲料到咧，可能真係某啲嘅異能。因為其實我本身又認識啲人係有異能噶嘛，好簡單，突然間咧摸摸張台，突然間啲畫面嘅，突然間點一點個某啲嘢咧，就出現啲畫面，玩有啲 知道大定細啊，開幾多點啊。 其實佢只要掌握一兩次咁嘅大機遇咧，點一點嘢啲畫面，玩突然間即係撞一撞有啲聲音，咁巧有啲嘅指向性嘅，譬如投資股票啊嗰啲咁嘅畫面嘅話咧，佢嗰個咁嘅經歷就足夠令佢翻身噶啦。 係啊，同埋可能佢俾佢好似陳俊聰咁，即係。 系啊， 揾到個富婆， 系啊，咁其實嗰個都係傳奇一部分啦。我覺得就係假設，係咪？ 咁啊，當然佢以前佢究竟佢係溝過幾多個富婆，你唔知啦。喂，好似而家呢個李鳳儀無端端俾咗幾廿萬佢嘅，咁佢以前係有幾多個幾廿萬係咁樣俾佢呃咗嘅都唔知嘅。有啲真係騙財騙色，真係無法無天嘅。有好多係唔敢出聲嘅。喂，人財兩失咁遠係咪啊？即係我講真，我哋自己都接觸過呢啲。真係幾廿萬俾曬人，跟住係逼得逼，其實佢因為咁多年自己屈住啊，覺得咧好唔抵，但係又唔敢出聲，因為覺得好冇面，我咁蠢咁樣俾人呃咗。但係到即係有其他受害者一齊湧出嚟嘅時候咧，就唉好啦，我都死就死啦咁樣，話掂咁多人一齊娛樂係咪先？咁樣嘅喎係，但係喺呢一個關係咧，其實都 hold 咗十年八載啦，即係呢段三個關係。好似都叫做好地地噶，本来 好地地啊， 咁啊大仔虽然俾人臭，咁但系佢又会带埋两个仔星期日又一齐去玩噶，咁样咁啊似乎都仲系可以维持落去噶。但系点解去到2009年嘅十月咧会出现咗咁大变化咧？即系家变咧？点解？ 就因为咧，其实就因为一番对话，而呢番对话点样嚟咧？其实就因为一个婚宴。有一個婚宴而起咧，就係因為證人咧，佢之前咧其實佢同佢前夫咧就有一對仔女生咗嘅，咁啊其中一個咧就結婚，咁結婚嘅時間咧就證人咧梗係當然有佢咧自己仔結婚，但係咧李先生咧就冇出席啊，咁我覺得又唔係我個仔嚟嘅，做咩我去咧？佢冇去到啦，咁啊冇去到嘅時間咧，就喺嗰晚咧就當然啊證人就有啲嘢唔滿意啦，就同呢一個一個李錦士咧就有啲阿嬌啦，係啦，跟住阿李錦士咧，佢本身又飲大咗酒， 係飲醉咗， 又飲醉咗，又飲醉咗之後咧，跟住咧佢又揾埋呢個被告嚟一齊幫手抬佢， 係啊呢度真係得意啦！阿被告咧就係住喺屯門噶嘛， 係 咁佢同佢個呢一個阿李錦士咧，即係同阿證人同李錦士咧住美孚噶。 其實主要因為自己抬不到啦， 係啦，抬唔到啦， 逼住係個證人都條門出嚟嘅喎，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 唔係酒樓未必係美夫， 唔係酒樓， 但係佢要 佢要抬佢翻去美夫啫。 嗱咁樣嘅，因為佢案發嗰日咧，唔係案發飲醉酒嗰日咧，其實佢係星期日晚嚟嘅，就係09年嘅10月12號係星期日晚嚟嘅。咁佢哋嗱醉咗啦，咁呢一個證人咧係自己搬唔到佢呢個李錦士啊嘛，搬唔到佢啊嘛，佢先至嗌個證人出嚟噶嘛，所以嗌李鳳儀出嚟啊嘛。 李鳳儀出嚟啊！ 咁李鳳儀究竟係喺美孚啊，定係喺？ 但佢飲醉酒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 是、啊，咁啊係，可能係 即 係 佢未必係美孚㗎， 中間嘅地方 應該唔係美孚啊，冇嚟美孚就要搬出嚟搬啦，係、咪 ？Anyway， 佢就 call 埋佢一齊幫手， 可能係就喺屯門區咯，就係、是、可能喺屯門區擺酒咯， 或者附近咯，咁、於是乎就叫埋佢一齊咧，喂，就係、是、送佢翻屋企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喺佢佢哋一齊送佢翻屋企嘅時候咧，呢、一個李鳳儀咧，話説咧，佢幫佢即係搞佢啲嘔吐物嘅時候咧，呢、個李錦士咧就突然間咧酒後吐真言，話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其實幾大嘅導火線嚟噶。咁究竟佢酒後吐真言係講咗啲乜嘢，而導致後嚟嘅悲劇咧？我哋聽一聽先。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凌晨，證人梁永顏曾經向李鳳儀揭露李錦士嘅陰暗面。烂醉如泥的李锦士也都讲了很多令李凤仪难以接受的私事。 其实他跟很多女人上过床，只是你那么蠢没有发现啫。好几个女弟子他都搞过啦。 而齐人李锦士讲的说话更加好像一支支毒箭射穿李凤仪的心。 我是有很多女人啊，是有细路，那点啫？各个女人啊，都中意同我做啦，因为佢哋啊，中意我性能力高啊，佢哋啊，仲个个财上功夫都咁好添。 咦？如果阿李凤仪对于阿李锦士呢一啲咁嘅说话，佢系好大反应嘅话，其实即系话佢一直相信佢得两个女人啫。 我想是 冇第三个。 我想他自己当自己呃自己都好啦，他不敢相信都好啦，他唯有是这样想，他得两个咯，冇第三个咯。但是他现在最惨的一件事就是他很害怕的事他可能会发生，就是有人告诉他不止咯。 咁但係仲有喎，但係佢當時係飲醉酒嘛， 係 飲醉酒可能佢覺得你飲醉酒之後講嗰啲嘢先係真㗎啦、 但係唔係唔係有陣時飲醉酒先亂咁講嘢咩？ 就係、是、啦，即係你對於飲醉酒嘅人講嘅嘢係有幾認真嘅呢？會大家幾認真嘅呢？ 一個人咧對酒精嘅反應唔同嘅， 係 就有啲人一飲就趴低咗，就唔好講話講嘢，就咧做過乜嘢都唔知添。 我就知道有啲人咧，有啲兩公婆咧就本來冇乜嘢嘅，就係瞓覺嘅時候突然間老公化開口夢叫咗第二個女人嘅名咁樣，咁就出事啦。邊個嚟嘅呢個咁樣？ 呢、這個 大興問罪之師。 咁樣你有得解釋嘅，嗌佢名啫，仇人咯。呢个边个啊？仇人咯、 啊。阿Mary， 我爱你，咁点解释啊？ 我爱你，我爱你，我想你死啊！我意思啫。 爱你爱到死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当时呢一番说话咧，好明显咧，即系对于李凤仪嚟讲，好大嘅刺激啦吓。咁同埋咧，佢亦都之后咧，佢好快就打电话俾呢一个证人，同佢好似倾心事咁，就话：哎呀，死啦！即系佢出边有第二个女人，咁点啊？咁即系唔会再锡我啲仔女噶啦，喂，反而佢系好紧张，对方锡唔锡自己仔女？ 佢从来有锡过佢仔女。 呢个应该唔系真实佢嘅语言， 啊、 即系唔系内心反应嚟。 唔会啊， 我谂佢唔锡佢仔女应该。 但系点解佢会讲呢句说话？我又冇明白，即系点会咁担心？即系唔话佢梗系唔会再对我好噶啦，唔系对我，系对 我 仔女。我 觉得系辩护藉口， 等于我啫。第一个系正宫嚟啦，一个系系嘛，未必系真噶啦。第二就咧，其实本身佢当时可能都系关心自己啫，不过赖下就个仔女。即係揾個仔女做一個咧，可能係擋箭牌又好，揾一個咧，即係叫等你上台啫。 同埋呢啲喺陪審團面前呢啲説話會加分啊嘛。 因為之後咧，頭先我哋講過話佢只係殺咗自己仔女而自己冇事咧，咁可能你會諗下，哇！呢、這個阿媽都幾狠喎，你都幾毒喎，咁樣話幾唔錫仔女喎，咁樣定係還是話佢唔想佢哋受苦啦，所以咧將佢哋送嚟呢個世界，離開呢個世界，有苦我自己受啦，咁樣啦，即係兩睇嘅，可以係兩睇嘅。咁但係即係究竟佢係咪咁講咧，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嚇。口供就係咁講啦。但係之後咧，佢做過乜嘢咧，就可以幾確定嘅，就係佢咧去咗超級市場買橙汁同埋買炭。咁跟住做乜嘢咧？買嚟 買嚟，梗係咩啦？嗱，橙汁就要嚟送呢個安眠藥啦。 係 炭唔通攞嚟燒雞翼咩？梗係攞嚟燒炭啦。 咁啊，記得我以前咧都講過啦，喺九十年代初咧，喺順天村咧就一單好出名嘅毒蛋糕案嘅。咁啊，個女人亦都係即係婚姻嘅問題啦，就即係又係買曬啲橙汁啊，佢仲要整埋個蛋糕，落啲倒鼠藥落個蛋糕度，就分俾啲仔女食嘅。咁啊，同埋飲嘅。咁然之後咧就個個一命呜呼啦，自己就冇事嘅又係。不過佢都有飲嘅，就救翻嘅嚇，救翻嘅即係死唔去咁解嘅啫。咁啊，都系呢啲咁嘅橋啦，都系用翻呢啲咁嘅方式啦。不過從佢咁樣去對待自己仔女，你點睇咧？即系嗱，點樣去殺佢哋都係一個即係一件事嚟噶嘛。 應該佢係好涼薄， 恐落街啊， 好涼薄啊。佢又唔係好殘忍嘅，好涼薄。因為其實燒炭就應該個痛苦程度好低嘅，即係同埋咧喺朦朧之中啊，咁就走咗啦。咁、但我諗佢本身係唔錫咯，或者冇乜特別嘅感情咯。佢選擇呢個方法純粹係方便好啊，當時興都唔定。 係，當時係啊，咁啊係啊，而家就真係近年極少聽呢個燒炭喎，點解咧？ 從社會興唔興有關㗎。係 嘛？啊，我淨係記得嗰時話好似曾經建議過就係話叫啲超級市場將嗰啲炭咧就鎖起佢，咁啊令到想買炭嘅人咧就又多咗個考慮啦，因為又要特登叫個職員嚟開鎖，咁你又少咗個衝動啦咁樣嘅。 同埋一段時間印埋啲字啊嘛。 係咯，即係會咩？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人哋買煙仔咁樣。但係我個情況咧就係、是好似聽聞話而家就算喺長洲咧，佢哋買炭都好小心嘅。即係話咧，你哋如果係都係燒嘅時候，佢見到一班人都 OK 嘅，但係如果見你一個人咁樣走去買炭咧，佢哋會好留意嘅。 嗯，未必買俾你嘅會唔會？ 係啊，會嘅，會有咁嘅 case 嘅。而家佢有已經有 case 就係、是一個人去走去租度假屋，佢唔租噶嘛。係 啊，好耐啦呢個就。咁其實咧呢、這個李錦士又點咧？李錦士咧就原來佢咪話佢飲醉咗嘅嚇宿醉啦，佢就話其實佢到佢瞓醒嘅時候咧，兩個仔女已經死咗啦。但系咧，講緊係隔咗兩日嘅咯，即係日領啦咁樣嚇，咁啊即係醉咗日領都未醒喎。咁原來期間咧，佢李鳳儀咧係留咗四個留言俾佢嘅，咁電話留言嘅。咁其中兩個咧就係咁嘅，一個咧就係話我已經買咗六份保險啦，幫我同埋兩個小朋友。咁咧就如果我哋有咩三長兩短咧，你咧就係受益人。其實點解佢仲會買保險俾佢做受益人咧？係咪真係好愛佢咧？其實？ 呢、這個可能是或者投射咯，未必定愛嘅。其實嗰種唔係叫嗰種關係，唔一定叫愛嘅。即係我哋太複雜啦，一種依賴以恥啊，即係揾個靚啲字眼就係咧，總之同佢有一種嘅結構喺度，即係話啦，我同佢，佢同我，即係總之有一齊嘅啦。即係我等係佢即係等係我。但係嗰種係未必定係愛嘅，即係好古怪嘅，即係啲奴隸同即係奴隸主有時都係咁樣的關係㗎，即係等於咧相生啊，即係互相黐住一齊。咁但係嗰個佢以為係愛咯，可能。 佢係咪一定要寫個受益人嚟寫俾佢咧？佢寫唔可以可唔可以寫翻俾自己嘅？唔得嘅好似係咪？ 寫俾 投保人， 寫俾阿媽得，寫俾其他人都得，但係唔係親屬都嘛？ 但我佢幫你買，跟住寫翻俾你，但係我假設我係你阿爸咁樣，我幫你買，跟住咧我寫翻我自己嘅受益人，咁樣得唔得嘅咧？我唔知啊，因為保險嘅嘢我唔熟。 保險假設你有事俾人啊嘛， 係， 咁你話得唔得？ 係。系咯，有事嗱，如果你有事就俾我噶咯，我帮你买份保险，受益人系我。 呢个而家会有人 check 咯。 咩啊？咪就系嗰日我哋讲嗰单尖东海旁咪咯。 但系佢嗰个 case 仲特别，就系有一个好得意，就系话其实我同佢冇任何嘅关系。 未婚夫嘛？ 嗰啲一定有人 check。 佢写未婚夫噶。 佢写未婚夫。 佢就系俾佢买。 系 280万嘅保费。 但系个 case 唔同啊嘛，个 case 就系佢嗰份。case 就係嗰個受害者佢自己買份保險，佢寫俾佢未婚夫做受益人啊嘛。而家調轉唔同啊！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如果阿媽買份保險俾個仔，佢寫翻受益人係自己嘅話咧，就唔得啊嘛，係咪啊？咁佢一定會寫阿李生咯。 冇得咁樣幫人買嘅，你只會幫人供嘅啫，唔會幫人買噶嘛。係嗰個人自己簽噶嘛啲單，只不過個錢係你俾咁解啫嘛。 係 你可以稱之為你幫佢買嘅，但係名義上都係佢買啊嘛。咁而家就係、是、所以咧，呢、這個李鳳儀咧係咪真係好錫呢個呢一、這個啊李錦士咧？即係覺得就算我有咩三長兩短，我走咗都好啦，我都希望佢仲可以即係有筆錢咁樣喎，真係都要留翻啲嘢俾佢喎，希望 係我係咪咁樣咧？ 有冇啊？ 我覺得好奇怪咯，好矛盾啊， 好矛盾喎、 啊，係啊。即係解釋唔到究竟嗱，我 幾時買先？ 係咪買落咗 呢個緊要嘅？即係通常咧，佢個幾時買又可能有啲意思嘅。 佢唔會出事前後，未必嘅，可能係大仔嗰陣時已經買咗， 一早已經買咗。 後來就加，後來就好多 加下加加到六份， 加六份。點解有時啲唔清醒嘅人咧，唔好話唔清醒，一般人都可能係咁樣。即係突然間耐唔中，突然間有人即係可能有 sales sell 你 sell 下咧 ，sales 又朋友咁啊，叫佢幫手買多份， 側邊有啲唔過意聽 CI 側邊朋友又話啊都幾好喎，買來啊咁啊 OK 啦，買啦咁啊。可能咁樣，呢就未必係好強烈嘅嗰個意識啊，或者嗰個咧，即係 intention 未必好強。 同埋或者佢如果佢冇買其他保險嘅話咧，即係其實佢同屋企人咧關係的確都好疏離啦，即係唔會話諗住即係出咗事就俾阿媽啊咁樣嗰啲啦，即係受益人係阿媽咁樣啦。嚇、啊，我自己係寫阿媽嘅，我自己就嚇，我、啊、覺得最親嗰個噶啦。咁反而佢係俾呢一個咧無名無份，即係無其實完全係叫有份無名。算不算啊？嗰、那個份都是即係一個禮拜一次嗰只咁見面咁樣嘅啫喎。 係啊，佢咁樣好得意哦！成個 case 將嗱將個仔女就寫俾呢、這個佢個情人啊，咁啊保險公司覺得得意嘅，將份我受益人係個阿媽個情人， 又係寫未婚夫咧， 可能又常見嘅，都常見。 阿媽個情人， 佢會寫俾邊個咧？佢可以寫俾邊個咧？ 咁啊，同埋咧，另外一個留言又講咩咧？佢就話。其實我到呢一刻咧，我都好順利嘅。嗯，咁呢一個就係佢死前，唔係佢應該話佢自己咧就話係自殺啦嚇、啊。自殺前嘅一啲所謂遺言咧，就係俾咗李錦時嘅、啊。我到呢一刻我都好順利。 我冇認真睇啊，嗰時佢係幾時有冇講？ 就係、是、佢做呢件事之前咯，燒炭呢件事之前嘅一刻咯。啊、即係可能一日裏面嘅時間咯，一日前嘅時間。 呢、這個可能即係更加明顯地，其實佢揀燒炭咧，可能係一種要挟啊，一種 哦， 即係有種叫 睇下佢有冇覆 嚇，即係俾息怒對方咯，睇對方覆自己咯，或者逼一啲真相出嚟咯，逼一啲抉擇咯。 嗯，但係嗱，其實佢亦都有同佢哋即係講過，可能有暗示過話，即係我都心無可戀啊嗰啲咁樣。 所以佢唔想死啊，唔係反而呢部分假啊。通常我同你講話，我心無即係望住一個人同我講，我其實心無所戀嘅，其實呢個色路嚟啊嘛。即係死人咧係好高度部署同埋唔同人講啊嘛。 係突然間就跳咗落去㗎啦嘛。 已經死咗啦嘛，但通常話啦、其實你唔好理我啦，我唔想死嘅，放心咁樣。即係我自己搞掂㗎啦。即係通常即係話你聽，即係嗰啲叫做控訴啊，嗰叫咧係俾色路大家咯。咁同埋揀安眠藥。燒炭其實都兩類啦，即係少少近似嘅，即係通常咧，安眠就更加明顯啦，就係、是、通常咧就係見到仲有一段時間救得翻嘅，咁嗰啲通常就係嗰、那個傳遞息怒嗰個意思啊，強過真係想死嘅意思。 哦，即係或者想即係試下搏一搏啦，咁樣睇下對方會唔會嚟。 咁可能間咧，佢敲敲門嘅話，可以整救得翻嘅，咁即係冇事咯。 係 啊，可能就係突然間過咗，佢真係恰著咗佢，真係恰著咗，我懷疑。 唉，你講到咁，即係我越聽越唏噓咯。即係消防員都嚟到噶啦，都嗌唔醒佢啊嗰下。 其實可能消防員嚟嗰下咧，佢話如果呢下咧係佢老公敲門嘅話咧，係咁 OK 啦。咁我可以敲完之後咧分數啦，跟住咧可能就得翻啲安慰啊，得翻啲保證。 偏偏對方冇嚟。 對方嘅消防員咁啊，耍走咗佢，跟住自己恰著咗，真係恰著咗，咁啊真係死咗啦。 嗯。 但係我哋嘅時序係佢係咪真係在她燒炭之前已經找她老公呢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她燒炭之前是留了言給她的 是、 啊、 但她一直因為她醉了兩天嘛 嗯她、啊、沒覆過 她醉了兩天根本如果這樣就死得冤枉整件事就很冤枉的、 啊、是啊我覺得冤枉、啊、 如果老公不是其實她又明知道老公喝醉了酒的話你吞遲兩天才搞這件事你想著如果純粹威脅她現在呢就叫陰差陽錯之下啊！佢老公飲醉咗酒，冇睇到冇聽到佢嘅留言，而發生咗一單悲劇。 嗱，其實咧就案情就咁透露嘅，就係話佢係的，而且確佢聽到嗰番説話之後，佢係好嬲嘅，好嬲咁，跟住咧個心好唔安樂。 嗯， 佢就不斷咧就去求證啊，就打俾呢一個證人問佢嘅。咁亦都咧就同呢一個，即係佢其實係咁揾呢個李錦時，但係佢瞓咗啦，佢冇醒過啦。咁或者佢暫唔想再面對啦，唔想再理呢個人 借酒就話聽唔到啦， 逃避 啦， 係 啦。 咁所以咧一直都係呢個證人講翻咧，就係話阿李鳳兒講咩咧？佢話佢覺得好攰啦，對乜嘢咧佢都冇乜興趣，覺得呢個世界咧就要冧落嚟啦，冇人幫到我啦，冇人接納我，所以咧我冇路走啦咁樣。亦都去確定咗佢真係好多女人之後咧，佢就先至咧係去決定去做呢件事。 咁佢仔女已經其實都唔細嘅，嗰陣十幾歲嘅啦，冇意識嘅咩？成件事阿媽即係阿媽喺你間房度燒炭， 佢冇嚟冇任何意識噶。 咁亦都咧，其實因為佢咪同屋企人咧就係斷絕咗來往好多年啦。 啊、 但原來喺事發之前咧，其實佢揾翻佢哋噶，佢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揾翻佢哋嘅。咁然之後咧，佢都有打過俾媽咪啊同埋阿妹嘅，同佢哋傾訴嘅。但係佢哋咧就對佢比較冷淡啲嘅。咁唔知係咪就係話都仲係即係怨恨啦，即係覺得佢喂你為咗個男人嚇。啊即係又搞到即係離家出走，人影都冇咗咁樣，甚至乎呃屋企嘅，咁可能即係咁耐都冇乜點原諒佢，係咪就係搞到佢即係去到呢個絕路咯？就係 冇咗啊嘛！呢個就 全世界都冇人理佢啦。咁但係其實咧，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呢一個正印咧，曾經咧喺即係阿里咁時醉咗嘅時候咧，就佢亂咁噏嘢啦。而呢一個正印咧，當時咧可能都係興興地啊，草草地咧，佢都爆咗好多嘢出嚟噶。咁啊，唔知系咪叫言者无心，定者有意咧？定系还是即系佢将佢对呢一个李凤仪嘅种种嘅不满或者嘅鄙视啦，都扫尽喺呢个言语之中啊！咁啊，听咗入去呢个李凤仪嘅耳中嘅时候咧，大件事啦！佢嘅反应咧系相当之大嘅。咁我呢个时候咧，嗱，俾大家听听，其实咧当时佢呢个证人究竟系讲咗啲咩说话咁紧要咧？ 佢呃人钱㗎咋，你以为佢嗰间真係佛堂嚟㗎？佢根本唔可以同菩萨沟通，只係神棍嚟㗎咋。 唉，佢同咁多人过夜都唔同你过夜，你唔諗下点解？ 你应该諗下佢包养你咁多年动机系咩先，你根本就连二奶都唔系。老实讲啊，你根本三奶四奶五奶啊，甚至九奶都不如咯。 阿九奶，你系咪九奶？ 我十奶都不如， 十奶不如啊！哇，你啊，做女人做二奶已经好惨啦，俾人闹到一句说话，你连九奶都不如。 心理上会咩？ 嗱，我唔系女人，我感受唔到啊。 受到呢个咁嘅刺激会点嘅咧？啊， 九奶都不如啊！ 通常就情绪失控咯，跟住就做啲嘅即系非常态嘅决定。 因为佢心目中可能一直都觉得我起码都二奶啦。 我最得闲就系二奶啫，同埋佢冇谂过会有三奶四奶啊嘛，原来佢系九奶都不如。 咁其实李凤仪咧就话佢当时咧就好似当头棒喝咁啦，即系先至谂下，咦，其实我系咪一直俾人呃紧嘅咧？ 吓，而家先知啊！ 系啦， 系啦。 其实对方系咪真系神棍呢？ 唔系咁啊。其实唔系话佢系咪啦，佢已经啊喺呢番对话里边咧，已经爆咗出嚟啦。因为点解咧？好明显一样嘢，一个神棍背后一定有一个知情嘅人士去帮佢去做一个处理噶嘛。呢、這个就系阿正印啦。吓、如果咩一个神棍咧，吓佢系冇办法去搞得掂啊，成单嘢一定有一个知情人去帮佢。 咁其实 咧，咁要经呢个知情人爆咗出嚟啊嘛，佢一定会信咯。 即系佢终于肯去面对， 面对啦，知道佢呢个所谓老公系神棍啦。 咁其实咧亦都即系有好多内情噶，跟住我哋有一大堆嘅资料啦，希望大家消化到啦。其实呢、这个被告咧，佢喺庭上咧都讲到咧，呢、这个证人讲咗呢大堆说话之余咧，唔止噶。阿李锦士咧仲加入咧，系讲咗好多咧好 hurt 佢嘅说话嘅， 好侮辱性噶， 好侮辱性嘅呢个对男人嚟讲，唔系对女人嚟讲系啦。因为咧呢个李锦士咧就话：喂，我咧性能力好劲噶吓，咁啊个个女人都俾我搞掂啊咁，但系你又唔系好掂啦啊，即系你嗰啲床上功夫啊唔系好得啦。 所以咧你冇留意啊，我啊通常一个礼拜先嚟一次嘅啫吓，但系呢句未系最 hurt， 系 最 hurt 嗰句咧，佢话佢松啊。 系，为下面霜， 系啊， 因为生个咁多小朋友。 即系呢下其实咧，虽然我唔系女人，我觉得好难受咯呢句说话，同埋咧一个男人都唔应该讲啲咁嘅说话咯。 咁啊，佢当时饮醉咗啦，或者真系胡言乱语又唔顶啦吓，定系还是佢真系有心，佢本身都想去结束噶，唔想再同呢个女人 觉得 有咩来往，希望咧 cut 咗 佢。本身应该唔会特别中意佢啦，系咯，呢个明显啦。 唔系我意思话，佢连性关系都唔想同佢维持，会唔会咧？即系本身。 咁佢又咪冇女人，咁多女人 咯。其實唔奇㗎，個問題就可能即係好似交功課咁樣，唉，算啦，一個禮拜嚟一次咁。 佢需要咩？ 唔好，即係好古怪嘅。有時候啲人又唔係理性決定嘅，係習性決定嘅，習慣咗。好似流程啊，算啦。 會的，這個是很容易解釋的、嗯、即人好像是習性處理問題。 是，但是究竟這個李錦士是不是有很多女人還是她吹呢？她自己說不是的，因為她說她自己有糖尿病，性能力就不行的，這樣說男人都很少這樣說自己不行的、嗯、那時候是不是為了要即喂、哎、減低我即掛清界線、啊、跟我沒關跟我沒關，一直就是說即將自己的角色減到最低、 嗯 啊、我不行的，我不會這樣即刺激到她的，不關我事的，不是我說的。咁同埋佢就話呢鄭印講嗰啲所謂咩女弟子呢，佢根本就好耐冇見㗎啦，唔係好耐冇見，係佢哋好耐冇嚟佛堂。 係 嗱、啊、記住係佢哋好耐冇嚟， 佢哋冇嚟好耐冇嚟佛堂，會唔會就因為有咗關係所以唔嚟呢？ 或者係第二度呢搞呢你點知啫，係咪先，所以佢嗰啲都唔係咩藉口嚟㗎，根本攞嚟講㗎。同埋佢呢就係我最荒謬呢，就係話話鄭印曾經提過嘅其中一個女弟子呢，佢話佢做過手術嘅，冇子宮嘅，我點同佢性交呢？又 冇子宮咧，生唔到仔啫，唔係代表唔可以性交嘅。 我都話佢當咗嗰度係佛堂，全部都係啲愚昧嘅嚇信眾咁樣，個個都會即係視佢講嘅嘢為神明。係咁，但係其實就係好唔 logic 咯，嗰啲嘢。 嗯 啊，咁亦都咧就即係佢否定曬咧呢個證人所講嘅一啲指控啦，包括咧就話咩啊，我好多仔女，你去生死註冊處去查下啦，我得三個嘅啫嚇，其他我唔知喎咁樣。 其實呢就是因為這一番這樣的對話呢拎了上來法庭之後呢，就令到呢剛才鄭印不是在問質問過法官嘛，我是不是需要回答一些關於佛堂的營運的問題呢、嗯法官說要去答嘛、原因就是因為這番對話了，這一番對話呢牽涉到很多在佛堂裡面的架構呢，導致現在被告究竟有沒有這個去 謀殺 的個動機呢，所以呢法官呢就容許律師呢繼續去問這些這樣的問題。 嗯，个动机系关有关咩事咧？关呢个？ 即系佢觉得就系话嗱，而家佢系想转做叫做误杀啊嘛， 误杀系咯， 系啦，咁谋杀同误杀争好远啊嘛，佢要变成一个误杀就系一定要佢受到一啲刺激啊，影响到佢啊， 被逼佢做呢件事， 就系因为而家佢讲紧好多嘢喺佛堂里面发生啊嘛， 嗯， 所以就话佢个辩方律师就一定要去交代佛堂里边嘅嘢， 嗯。是咁啊，其实佢都讲得好多嘅，但只不过呢佢同鄭印呢本身呢口供呢都有好多出入啦，佢就係咁不断咁维护自己啦，当然佢都话呢个鄭印呢基本上呢係成日都胡言乱语啦，就喺度生安白造，又话佢呢成日及女，佢话我点及女啊，我成千几度近视，有青光眼咁样即係唔戴镜嘅平时，即係未遮遮死啦，点解咁耐都未咁、所以佢就係咁喺度为自己辩护囉，咁亦都樣樣都係置身事外㗎啦，希望咁 但當然啦，即係呢一個李鳳儀啦亦都有解釋返啦，即係其實佢當日呢係做乜嘢嘅呢，即係呢一個事發當日點解佢會咁做嘅呢，佢話其實呢佢真係好傷心嘅，咁佢亦都即係買定嗰啲安眠藥啊，買咗啲安眠藥就將半粒嘅安眠藥呢就擺落去啲橙汁度呢俾小朋友飲啦，咁、自己呢就因為揾唔到啊李錦士呢，佢就不斷呢就食安眠藥去即係自己麻醉自己，喂但係記住喎、佢食咗安眠藥，但係佢係話佢將嗰啲碳呢就擺咗落去小朋友間房㗎喎、自己又冇入去㗎喎、即係奇怪啦，咁但係佢又話自己係自殺㗎喎，即係好混亂囉，我覺得佢 除非佢真係開咗道門，咁樣間屋呢全部閂曬窗，塞住曬啲罅，咁樣你可以話我擺咗去間房，咁樣而我都係一個自殺嘅行為。 嗯、 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喺個間房度，你出面又有開窗呀， 係自己又瞓出面， 係自己瞓出面、 自己又醒返， 呢一樣嘢解釋唔到囉。 係咁，但係佢嗰刻可能都係想逃避啦，但係佢其實都做咗好多嘢㗎，仲有咩呢，原來聽落去都有啲荒謬啊，佢話佢呢繼續喺度上香啦，希望呢、這個李錦士快啲返嚟，或者快啲打電話嚟、因為佢一直都冇應過佢啊，同埋呢佢亦都腦裡面出現咗好多幻象啦，包括呢就話感覺到見到呢自己同幾個小朋友呢係俾四埲牆呢圍住喎，同埋呢就見到那兩包碳咧，先至諗緊，不如擺落去佢哋間房啦，咁樣即出現咗呢啲咁嘅聯想出嚟。即係，但係佢都一直堅持咧，自己其實咧就係冇心即係殺佢哋嘅，只係誤殺嘅啫。主要係想殺自己嘅啫，咁樣。 但係佢冇一個充分嘅行為俾人睇到，佢係冇心殺佢哋而自己嘅自殺咯，睇唔到咯。 但是那一刻他其實仲是不斷地幻想呢，即是這個李錦士呢是會來救他啦，觀音或者是會顯靈啊咁樣啦。同埋呢他都交代返呢，原來他當年呢見到這個李錦士之後呢，李錦士呢就俾了一個法號他，叫做妙養。咁呢就話佢呢就同李錦士呢有宿世嘅恩怨啦。 通常都咁樣講啦。好像在某些地方听过了，你前世不知道是我哪个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自己是沒有那麼重的陰氣，他相信了他所說的話。但是呢在他那一刻他就發覺李錦士不理他的時候，他就沒辦法了，他就做了這個行為。但是呢其實他都曾經就是叫醒過小朋友，但是他發覺李錦士沒有來之後，他最後都沒有，即是決定了不救他們了。所以為什麼消防員來到的時候他都很決心地說呢，他們即叫他們走啦咁樣啦。 因為先話呢個係悲劇咯，佢原先真係一個咧投訴啊，即係希望俾個 message 去，希望佢嚟救佢啊嘛。係，呢個幾明顯啦。 嗯，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消防員嚟到嘅時間咧，佢可能仲有一啲問題就會諗到，就係話，如果我呢個時候認咁計咧，冇得掹噶咯，拉噶咯，你明唔明啊？ 嗯，係 啊。 哦 ，OK。 即係消防員警察嚟到嗰陣時候咧，佢覺得你呃得到就呃住先啦。嚇，如果喺嗰刻穿咗出嚟咁計咧。他就即刻被人拉了成、件事。 啊、有機會那一刻他未死的。 是啊。 即是他想住仲在掙扎緊的可能。 他自己內心在度掙扎、究竟揚不揚呢，揭不揭呢，消防員嚟到。後面想找到藉口呃咗佢先啦，呃咗佢啦佢就信喎，走咗啦先再喺度諗。 是、其實呢控方都即係有 challenge 過佢啦，就話喂你生活都無憂啊，係咪又唔使即係你都有啲補習啊做下咁樣，你都唔使擔心生活啦、你做乜要自殺呢咁。咁佢曾經有一個抗辯理由呢，就話佢因為佢自己細個冇咗爸爸啦，咁、所以即係佢父母離異啦，咁佢話呢就唔想呢兩個小朋友呢即係同佢細個時候一樣啦，就係冇咗父愛，所以就要即係要，但係咁如果咁講係咪即係等於話係謀殺呢？其實 我判，如果今次我自己直覺判佢咁講，已經即係承認咗 嘅。 係啊，呢番説話變相 好矛盾 喎。其實佢由頭到尾講啲嘢都好矛盾嘅啦。 係，喂，但係最諷刺咧就係、佢咪有啲補習嘅學生嘅。咁有一個補習學生咧、叫麥子謙啊。咁佢講咗句説話，我覺得好諷刺。佢就話其實呢、這個李鳳儀咧好好嘅，即係一個好好嘅老師，佢當佢係另外一個嘅媽媽嘅喎。 真的都挺諷刺的， 他反而是說在他身上感受到， 即是他將他的母愛放在下去的學生那裡， 就是了， 是 即其實補習的對象是中學還是小學？ 中學生來的，是的，那是這個被告呢是、即是主動幫他補習的， 嗯 嗯，所以其實他是不是反映他另一邊其實他都挺 慈祥或者挺、有愛心呢個人，但是偏偏 有些人我就不好覺得，為什麼呢、突然某個人口中說這個好人，在某個人口中說這個壞人、其實都跟客觀真實沒有關係，即我自己印象就是這樣、等你說 我即印象中這個人好有沒有愛，就可能跟客觀事實不符， 是啊，所以、鬼故王和肥叔經常都說我是衰人，大家千萬不要 說我沒有說過你是衰人 這個絕對 我說你不是好人而已，沒有說你是衰人 絕對與事實不符的、你問一下史提反就知道了、其實呢就、經過一番的即抗辯又好或者是指控又好啦，最終呢這個陪審員又怎樣即去判決呢，作出結果呢就是、判了他這個誤殺罪名成立， 即是信他所說 的，其實他都是自己認了啦，誤殺本身、不過他有個理由都幾荒謬，我覺得他說本身他買炭不是為了是、最初不是想著 真的為了燒雞翼 的 跟學生，後來呢就因為即實在太不開心，實在太不想再做人了，才突然間想起呢不如自殺啦、 因為他買了炭又買不到雞翼，所以 不如自殺 啦， 咁又所以最後又點解係變成，即其實我覺得佢解唔到咯，即係點解會變咗係即係殺子女呢，其實最後判誤殺，大家覺得點呢、成唔成立或者贊唔贊同呢個判決？ 我自己咁睇，我自己係覺得真係唔係好 夠足夠力嘅，應該其實謀殺嘅嗰個機會。 其實我覺得係謀殺 嘅 喎， 係謀殺嘅， 定係還是即係同情咧？又係嗰樣嘢咧？ 佢就攞咗咁多呢啲咁樣嘅佢個背景出嚟咧，就希望打個陪審團嗰個同情啊嘛。 好啦， 係 咯， 成單嘢都係啊。 有乜理由係誤殺啊？明顯特登去買啲炭翻嚟，就係去整死佢哋嘅喎。即係人哋 殺死佢嘅意圖好緊要，但係咧，我諗就係陪審團又好啊，或者嗰個法律制度咧有啲少少係。俾啲拉劈佢啊！即係見到佢，即係通常話，譬如自殺其實犯法噶嘛，其實從來冇人自殺完之後俾人告 啊 嘛，一樣個邏輯， 是啊、 即係類似就話啦，啊你突然間可能係倫常悲劇，你本身冇死到，不過你側邊人死曬，算啦呢個大。 大家好似又覺得唔忍心咁樣去係嘛？ 咁啊，即係當你啱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咁嘅位嘅。 係。但係喺呢單案咧，另外一個面層面去睇咧。阿李鳳儀咧，佢做咗一件好事嘅，點解咧？因為佢將呢啲嘢咁樣揭曬出嚟嘅時候咧，咁樣李錦士咧，其實佢嘅名字就已經臭咗噶啦，全世界已經知道佢係神棍嚟噶啦。咁樣佢嗰百幾個信眾咧，就係咁先玩完噶啦。嚇，咁佢當然唔會全部啦，有部分可能 未必噶喎、啊。佢哋可能覺得喂呢啲你情我願啫。 嗱、 啊， 你 記 住一樣，你情我願啦，就係、是、 蠢啫，可能覺得。 阿李錦士一落喺庭上面係咁樣撐，又話自己青光眼啊，又話嗰個係冇子宮啊，做唔到啊，點解要講咁多嘢？佢就要保持住自己嘅嗰個形象啊，因為佢幾辛苦先碌到呢班信徒翻嚟啊！你而家要我一鋪清袋洗曬佢喎，佢一定要保持自己嘅形象。我唔係啲咁嘅人咧，我真係神嘅代言人啊！佢一定要話俾你聽。 我覺得真係源源不絕，繼續會有呢一啲咁嘅。 會有，但係 因為有啲人唔睇報紙嘅，對唔住。 但 係 問題， 佢唔知呢個人有單官司㗎。 李鳳儀呢個叫做咧間接性咧，就叫做幫佢倒咗米咯。 即係佢最終都係用呢個方法去毀滅佢嘅一切啦，係嘛？ 唔好話一切嘅，即係冇咗部分先啦。 但係佢已經上曬案啦，係嘛？已經有咁多嘅財產啦。 佢有幾多一件事，佢會有自己嗰個業報啦。佢自己終於有自己嘅業報，但問題嚟講，起碼少咗一班人。再因為咁樣起碼而家你揾呢一個叫咩觀音聖陽宮已經揾唔到先啦。 你揾唔揾到啊？ 我揾唔到啊！而家已經揾。 大家如果知道呢間咁嘅， 佢可能改個名嚟過啫。 下落咧，快啲報。 而家叫聖陰宮咧，即係叫冇陰宮。 即係冇陰宮啊！做啲咁嘅嘢。 而家叫冇陰宮咧，可能。 啊，唔係齊人之福咁。如果大家你情我願，我又覺得。 你叻咁嘅，唔好話齊人添。你四五個我見過，有發言師好叻噶，四個係相同時間知嘅。 相安無事， 佢唔係唔知啊，嗱唔知好嘢，有啲男人好叻嘅嘛，呃屌女人，我呃四五個女朋友，大家 你老師講緊邊個喎？ 啊，唔係互相唔知又好地地嘅，但係你四個都知嘅，五個都知嘅，其實咧就呢樣嘢好難啊嘛，佢能夠 keep 得到啊嘛。 係咪啊？而大家都覺得冇所謂嘅，咁即係嗰個人真係勁有魅力啊，同埋咧即係唔知點解佢 一係就勁有錢，是那樣嘅啫。 有時未必係錢㗎，真係 咪勁有魅力或者勁有錢咯？ 係咯， 係啊。 總之佢就係嗰啲咩攝石啊， 賤人， 全部呢啲身邊嗰啲都係賤人攝石。唉、哎，好似講到人哋好似變咗，其實佢哋都係受害者嚟，某程度上嚇，咁啊以為有自己啫，醒目啲啦嚇。啊、新年啊，大家之后啦，聪明啲啊，聪明伶俐， 拜神识拜啲啦， 系啊，大眼识人啊，好啦，今日唔该晒， 唔该晒， 紫泥板啊，咁啊，祝你新年快乐，好，拜拜。 拜拜。 各位 Radio 999.tv 嘅会员，我花家姐祝大家猴年花开富贵，花团锦簇，花枝招展。同埋花多啲钱喺 Radio 99.tv， 咁啊为之精明啦。 哇，颜色一路咁样啊，咁啊祝大家东头湾道99号嘅会员或者唔系会员咧，都可以成为会员啦。会员继续做，唔系会员就加入做啦吓。咁咧就后年啊青黄，唔好乌晒晒啊。 好嘅， 正。 我啊大方啲嘅，啲唔系会员嘅，我都祝埋你嘅，绝对唔会力不从心同埋力有不逮，今年就变成有心有力嘅，好冇？ 好，大家咁啊，记住快啲加入我哋啊，成为我哋一份子啊吓， 恭喜发财啦！ 猴年大家发多啲财， 就、金睛火眼啊，记得睇实东头湾道99号， 仲有身体健康啊！ 各位 Radio 99.tv 嘅听众，我小花祝大家猴年进步。合家庭安，我又想捉鬼姑王叔叔，希望佢可以多啲头发，多啲人中意。 你个神妹咁多嘢讲，揸住啦！ 多谢， 攞住啦！ 哎呀，多谢，讲真话会有利是收噶。另外我又想捉肥叔叔叔，希望快啲揾到个大波妹。妈咪话唔好讲呢啲嘢。我祝肥修叔叔可以